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咧今个礼拜嘅豪豪商商啊！咁咧就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讲亚美尼亚呢个国家吓。喺、未讲之前或者大家未听之前咧，都以为呢个国家系咩嚟？ 好普通 啊，系啦，真系以为系一个好冷门嘅、好偏僻嘅一个小国，冇乜重要性啊，系嘛？咁但系咧听落咧，越听咧就越有，真系味道啊！系咁多历史嘅，而且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原来佢系喺古代啦。首先，如果你讲远古，真系远古啦，讲紧系人类起源。現代人的起源就是十幾萬年前人類最先離開東非，然後全球大遷徙去到世界各地，成為今天的現代型智人，是吧 ?Modern Homo Sapiens 的一個必經之路。但是後來當然隔得很久了，是講緊是幾千年前，他亦都是一段長時間，原來就是絲綢之路的，又是必經之路來的，就是南高加索。好多商旅呢喺中國帶住曬嗰啲絲綢啊、茶葉啊、瓷器啊，或者印度攞咗啲香料啊咁樣呢，原來都係經嗰度呢係嚟去慢慢入歐洲嘅。當然有啲呢就可能係經咗土耳其啦，但係佢未去土耳其之前就經嗰度㗎嘛，係咪就然後入歐洲㗎，然後喺經黑海啊，有啲經地中海啊咁樣，然後再希臘啊、意大利啦，後嚟都係最主要意大利啊咁樣啦。咁所以呢其實亦都係，所以今天嚟講呢就係所謂即係大陸所講的「一帶一路」，佢就係「一帶一路」嘅主幹線，佢就係個「一帶一路」嘅主幹線，係嘛？咁咧就係、無論係格魯吉亞，亦或係亞美尼亞。咁但係後嚟我雖然我下個禮拜先正式講格魯吉亞啦，呢度都可以講多啲。但係似乎好似格魯吉亞嗰度咧，遺留落嚟嘅更加多，即係有好多當時嗰啲叫做商旅驿站啊，嗰啲驿站旅館咧，原來有啲仲有部分仲保留嘅。當然有啲就唔係話好古舊啦，有啲可能甚至十六七世紀先起嘅咁樣啊，但都有。但亞美尼亞呢其實都係嗰個嘅必經之路。咁、但係呢就講返嗰個歷史呢，其實亞美尼亞呢，首先講個首都先啦，因為首都呢我哋就基本上喺亞美尼亞呢就好舒服嘅，因為我哋玩咗六日就住咗五晚。但嗰五晚呢都係住同一個酒店嘅。咁但呢個同一個酒店呢，原來就正正喺個市中心嘅叫做共和廣場啊。Republic Square 咧嘅旁邊，一出嚟就望到成個廣場啊，好靚嘅嚇。咁啊就我哋都非常之好彩，因為原來我哋係19號晚出發啦，去到20號啦，咁啊住咗一晚咧，之後第二日咧，原來就係亞美尼亞嘅立國25週年慶典國慶日，哇幾開心啊！咁其實佢就係1991年，所以今年嚟講咧，係咪就係呢一個25年啊？咁91年大家估到係乜啦？就係、是蘇聯瓦解，係啊，所以佢所謂嘅獨立咧就嗰時開始啦嚇。咁樣咧就，所以我哋睇到曬咧，我哋嗰日出發之前咧，直情咧同嗰個導遊講，佢哋唔好咁急啊，我哋遲少都唔緊要，我哋忍唔住，因為周圍都係著曬嗰啲迷彩服嗰啲軍人啊，或者著曬啲好靚嘅，有啲係深藍色，有啲係白色，全部金色嘅嚇，啲條啊，嗰啲襟章啊咁樣，有啲荷槍實彈啊，機關槍，有啲係步槍，有啲係直情出到坦克車啊、軍車咁樣，哇，周圍都係，所以我哋咧。其實都被迫睇嘅，因為我哋原本嗰架旅遊巴咧可以停我哋個酒店門口，但係正正嗰日係停唔到啦，因為成個嗰個廣場咧都已經係封咗，而且咧就啱啱就喺我哋嘅酒店隔離咧，就搭咗個好大嘅閱兵台，一個觀禮台咧，咁樣咧就係臨時搭出嚟嘅，睇住佢搭，咁就即係其實我哋去到都差唔多搭完㗎啦，但係睇住喺度試音啊，最後係咩咁樣樣。咁但係我哋出發呢就要行好遠路啊，我哋成班30几40人呢就行好遠路先至去到上旅遊巴。咁但係又唔介意喎，因為原來一路行呢我哋直情拍過不停啊，拍到好多好精彩嘅，即係適逢其會囉，呢啲真係可遇波求嘅，錢都買唔到。25週年啊，咁25週年呢，但係頭先講過啦，即係亞美尼亞呢最輝煌嘅時期呢，嗰個版圖呢係而家嘅10倍，咁但係佢係好古老嘅。我哋呢個首都呢就叫做葉利溫 Yerevan 啊。Yerevan 呢原來我睇返啲資料呢係話世界上差唔多係有即係確實嘅記錄係這個建立一個城市最早的即是一個例子，因為按照它的歷史記載呢，葉利溫這個城市呢是在公元差不多是2700年前已經是 唔係佢金應該話佢金2700年前咧、就已經係喺嗰度建一個城市㗎啦。咁嗰陣時而家規模細好多啦，係嘛？咁但係當然佢見證咗成個亞美尼亞嘅好多興衰啊。咁啊，當然亞美尼亞咧，其實如果你話係講佢嘅歷史咧，有啲佢哋就話甚至係4000多年嘅歷史。咁、但係當然啦，你講我哋嘅中國歷史都可以咁講㗎，嚇、但係即係類似啫嘛。有啲西方人。直到好晚近咧，佢都覺得我哋中國歷史係秦始皇先開始嘅。咁、如果即係中國歷史秦始皇開始，咪2000多年咯。秦始皇統一滅六國，統一中國係公元前221啊嘛。221再加埋16，咁先至係2237年啫嘛。嚇、中國又話上下5000年係嘛？咁、所以你二千呢個咁啊，即係200多年嚇。同埋5000年真係好遠喎，係嘛？咁所以亦都係一樣啦，其實亞美尼亞都一樣啦、即係佢號稱咧，其實佢哋有4000多年歷史。咁、但係前期嗰啲咧，就梗係嗰啲歷史冇咁完整啦，係嘛？咁、但係後嚟咧，但係起碼咧都有成即係2000-3000年咧，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咁。我哋中國當然啦，如果你話皇帝戰蚩尤咁，你可能話4000年啦，但係啲鬼佬唔承認噶嘛，皇帝戰蚩尤你知嘛？夏商周咧，其實啲鬼佬啊，直到好晚近啊，都唔承認有商同夏嘅。佢哋夏佢哋一定唔承認嘅，咁啊商咧都係好晚近先承認嘅，但係近年唔同啦，即係近年咧，因為我哋啲考古發達咧，近呢50年嚟咧，其實西方嘅歷史學界咧，其實不斷咧就開始承認我哋有商朝，咁啊最近承認埋我哋有夏朝嘅，以前佢哋淨係承認周朝嘅咋，即係講緊譬如20世紀初，你問下啲鬼佬啊，100年前咧鬼佬係完全唔承認有夏商呢兩朝嘅，啊，咁所以咧其實亞美尼亞咧，你要追溯到咧，你話4000-5000年又得。但係有即係比較信史啦，我哋話可信嘅歷史咧，可能都係講緊2000-3000年啦，係嘛？咁、但係呢2000-3000年入面咧，其實佢哋嘅經歷咧，就真係一個多災多難嘅民族啦。咁、最先咧，其實佢哋一定係你又講文明嘅搖籃啦，其實就係南高加索嘅東南面。東南面其實係邊度咧？就係、是、或者正南或者東南咧，其實就係伊拉克嗰度附近嚇。咁、而伊拉克其實就係古代嘅咩啊？就係、巴比倫啊嘛。巴比倫。其實應該咁講，巴比倫之前咧就係、叫做索馬嚇、就係、因為嗰度咧就叫做米索不達米亞平原啊嘛，The Plains of Mesopotamia 米索不達米亞嚇。咁、米索不達米亞咧，其實亦另外有個名咧叫兩河流域啊嘛，啊，因為咧佢就係由兩條河夾住嘅，就兩條其實嗰度咧都係半乾旱地帶嘅。佢之所以有農業發展、有現代文明興起，都係主要靠嗰兩條河，即係正如尼羅河咁啦嚇。即係尼羅河，你真係你諗唔到嗰度可以有個埃及王國㗎，因為周圍沙漠嚟嘅。但係佢就靠條尼羅河啊嘛。好啦，咁佢有一條咧就叫做 Tigris 嚇、一條咧就叫做Euphrates 啊，一個就係叫做底格里斯河，一個咧就幼法拉底河咁樣啦嚇。咁、兩條河，咁嗰度亦都有一個另一個名嘅，就叫做彎月形嘅區域啊嘛。即係 the crescent region 啊 ，crescent 即係一個峨眉月咁樣啊，因為佢原來佢哋最肥沃嘅土地嗰個區域咧，就好似係一個峨眉月咁樣，咁所以叫做即係好多名咧，又叫做 crescent region 啦，又叫做嚇the region of two rivers 啊，兩河流域，咁就叫做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啊咁樣。咁其實幾年前咧，香港歷史博物館係有過呢個美索不達米亞嘅展覽嘅，好好睇嘅，我去咗。咁但係當然嗰度最先咧崛起嘅文明咧一般我哋叫做即係個 Sumer，S-U-M-E-R 啊，就叫 Sumerian 啦。Sumerian 後嚟佢一路發展咧，就變咗咩咧？就係、我哋後嚟識嘅巴比倫啦，嚇、咁啊 Babylonian 啦、然後再後嚟巴比倫即係衰落咗咧，另外一個帝國咧就叫做亞述帝國啦 ，Assyrian 啦、亦都咧係同一時間另一個又叫做 Akkadian 嘅帝國咁樣樣，好複雜嘅嗰度嚇 Akkadian。咁、但係咧，而南高加索咧，其實佢就唔係 exactly 喺呢一個人類搖籃嘅中央啊，即係而家嘅中央咧就係喺而家嘅其實係伊拉克嗰啲地方，但係佢就都黐得好近嘅，係、嘛？佢就喺。略為北啲嘅地方啫嘛，南高加索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受呢、這個即係文明發人啦，人類文明嗰個搖籃嘅影響好緊要啦，所以佢都好早已經係即係有文明崛興啦、你睇翻嗰啲我哋都喺博物館睇見嗰啲銅器啊、青銅時代啊、進入鐵器時代啊，咁亦都好多金啊、銀啊，哇！嗰啲手工精細到不得了嘅、即係講緊即係3000-4000年咧，原來都有啲好精美嘅呢啲咁樣手工㗎啦，呢啲飾物啊咁樣樣。但係話說。佢之前咧都係有某一定程度嘅獨立啦，但係咧後嚟就已經俾呢個波斯啦，波斯就崛起咯。嗱、波斯咧其實頭先講咧就係喺呢一個頭先講嘅文明搖籃嘅，即係南些少啦，有一族人咧就崛起。咁呢族人咧就我哋叫做 Persian 啦、Persian。 咁波斯呢就有帝國就好好強大。咁啊但係所以亞美尼亞呢個南高加索呢就已經係俾佢拼入佢個版圖咁滯、就由佢嚟去統治。咁啊所以佢係屬於波斯嘅一部分，可能雖然係邊緣呢，但係公元331年呢前呢 ,sorry 啊公元前呢，今次公元前331年呢就亞歷山大大帝，即係本來就係古希臘啦，咁但古希臘呢就係、是、其實就再早啲啦，我哋所認識係古希臘啦，但係到到亞歷山大大帝呢，佢崛起呢就以16歲登位做皇帝，哇之後呢東征西討就勁到不得了，東征咁、東征呢好快脆就梗係去到呢、這個南高加索啦，咁、所以呢佢就同呢個當時嘅波斯大流士三世呢就打咗一場硬仗啦，就打贏咗，咁、所以後嚟亞美尼亞就成為咗馬其頓帝國嘅一部分，你知道亞歷山大嗰度叫馬其頓嘛，其實就即係古希臘嘅即係希臘嘅北部啦，啊 Macedonia 今日都有一個國家叫馬其頓嘅 Macedonia， 咁佢就成為馬其頓帝國嘅一部分嘅。咁但係之後呢隨住亞歷山大死咗，其實佢個帝國就真係起得快但係消失亦都快、這個真係奇蹟嚟嘅，即係好似真係一個流星嘅出沒咁樣樣，亞歷山大真係勁到不得了。咁但係佢死咗之後呢就嗰啲將領咪將佢瓜分嘅，分崩離析啦，佢個帝國。好啦，咁所以呢亦都有之後經歷過好多朝代興衰，但係佢都啱啱有一段時間呢亞歷山大大帝死咗啦，混亂一段時間呢大概係公元前190年啦，睇返個資料啦，其實就出現咗有一個強有力嘅領袖呢係將佢成個亞美尼亞統一起嚟，咁樣呢就建立咗第一個叫 Kingdom of Greater Armenia， 就一個大一統嘅，就公元前190年。咁其實同秦始皇統一中國都幾接近喎，那個就是公元前221嘛，佢190咋嘛，差好少，不過巧合啫。好啦，咁但係呢咁有一段時間係最強盛嘅，公元前一世紀呢佢出咗個皇帝係仲叻啲嘅，就好強盛呢，就係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嗰個版圖係今天嘅10倍，即係呢佢喺高加索以南，即係、就是、由呢個西面去到黑海，東面去到裏海，南面去到波斯啦，即係全部都係佢個版圖啦，咁就10倍比而家今天大10倍。但係之後就慘啦，之後呢其實係無論係波斯帝國啦，後嚟嘅伊朗帝國啦，咁然之後呢其實佢喺東面呢亦都不斷呢係有受到嘅好多蒙古匈奴人啊蒙古人啊嘅侵略㗎喎，咁但係南面呢波斯帝國後嚟衰落咗呢就輪到阿拉伯帝國崛起喇喎，咁樣呢阿拉伯帝國崛起冇耐呢就輪到西面呢就係、是、突厥人呢又崛起呢就成立咗呢個奧圖曼帝國喇喎，咁但係之後呢北面又輪到沙皇呢、這個俄羅斯嘅沙皇咯，沙俄時期咯，又係一個大帝國咯、所以咧根本佢就夾咗喺中間，好似嚿肥豬肉咁樣咧、就搶來搶去搶來搶去，咁大部分時間咧係俾人壓迫同統治咧、就多過自己係真係自主嘅，咁、所以咧就係好慘。咁譬如呢個咧，我哋睇翻咧，譬如16至19世紀啦，19世紀都好近啦，佢甚至係分為一個叫做西亞美尼亞同東亞美尼亞。兩大部分嘅輪流咧，就俾波斯帝國啊、阿拉伯帝國啊、奧圖曼啊、沙俄啊咁樣嚟去統治嘅。咁頭先都講過咧，就係後嚟最後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啊一段長時間咧，佢都係奧圖曼帝國嘅一部分。咁但係到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爆發咧，咁樣即係土耳其人啦、我都唔知啊。雖然我去過土耳其，但係呢個喺土耳其咧，你千祈唔好同人講呢個問題，係好敏感嘅，佢哋唔中意講嘅，就係、是、亞美尼亞大屠殺或者種族滅絕。即係其實喺土耳其最東部啊，咁樣呢原來就係喺呢19世紀末呢，當時奧圖曼帝國嗰啲人呢，佢哋就係、是、因為佢哋驚嗰啲亞美尼亞人呢，因為佢壓迫得太緊要啦，差唔多當佢半奴隸咁樣啦，當驚佢起嚟作反應點樣啊，咁好多藉口呢嚟去屠殺佢哋。到佢真正第一次世界大戰呢，你知土耳其就係幫德國嗰邊㗎嘛、就係打英法嗰邊㗎嘛，係咪咁樣呢，但係呢、這個土耳其人呢又驚佢當佢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呢，驚啲亞美尼亞人乘機作反㗎嘛，咁借啲耳呢就嚟去趕盡殺絕，係啦，咁喺1915年咁啱啱第一次大戰期間啦，係咪咁樣呢就真正進行咗一個大清洗呢，咁樣呢就頭先講過啦，就殺咗150萬人，咁但係土耳其呢今時今日呢其實佢都唔肯講呢樣說話，而且佢亦都唔肯用 genocide 呢個字啊，你知即係英文呢種族滅絕叫 genocide 嘛， genocide 嘛，咁但係其實聯合國已經係公認咗㗎喇，聯合國就而世界上起碼有成日我睇過啲資料啊，有20多個即係大嘅國家呢其實都承認呢個係 genocide， 啊，但係嗰度咧，我好似睇唔到，我睇唔到中國。啊，唔知係咪中國為咗好多原因嚇，即係要拉攏呢個土耳其啦嚇，咁樣咧，所以佢就始終冇用呢個 genocide 呢個字。啊，我唔敢肯定啦嚇，但係我睇唔到中國個名啊。